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如今啊，越来越多的朋友会选择购买新能源汽车，那么有一些朋友呢，在选择新能源汽车的时候会有一些疑虑，比如说公共的充电桩是否够用啊，充电桩的安全性怎么样啊，个人应该怎么来办理这个充电桩，另外这个充电的收费标准等等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是系列访谈节目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今天我们带您来了解充电桩那些事儿。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加油气站综合管理处的申远。申远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还有来自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营销部的许浩。您好许浩。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二位。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充电桩的那些事儿哈。应该说新能源汽车呢，现在是这个节能减排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哈，但是呢在买这个新能源车之前，肯定所有的人都会考虑一下到底这个充电是否方便，因为它毕竟不像这个汽油车、柴油车、加油站哈，现在是到处都有，随便找一家就能加了。那么这个充电呢，大家就要想好了到底在什么地方能充电。这样申远先给我们来说一说吧，现在咱们北京市的这个新能源车充电的充电桩的这样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怎么样哈？ 好的，主持人。 嗯， 这我们是按照这个市政府的相关要求呢，市管委实际上是2017年开始啊，承担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管理工作。 嗯， 至今呢也有4个年头了，所以其实大家刚才您都提到了，这买新能源汽车肯定离不开充电桩。 是， 其实充电桩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我们这个从这个定义上来讲啊，是这个为电动汽车车载充电机和动力电池提供交支流。这个电源的一个供电装置， 嗯， 这个很好理解哈。所以呢，下面呢，我将快速的帮大家去回顾一下“十三五”时期，我们在这个充电设施相关的这个工作上，做了一些工作，啊，然后让各位啊听众啊对咱们电动汽车这个行业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大致的了解， 对对对， 好。 这个实际上，咱们北京呢是全国最早这个使用电动汽车的这个城市之一，也是这个推广城市之一，它受限于不限行、不限购等一些支持政策，以及咱们这个市场的一个巨大的潜力，所以呢，这个北京的电动汽车的规模和充电桩的保有量，在全国呢是处在前列的。 嗯， 十三五时期，咱们北京市电动汽车是从3.6万辆快速增长到40万辆，在此背景下呢，全市的充电桩的数量也是由2.1万根增长到23万个，形成了这个桩站赤柱超前。车桩协同发展的一个局面，也是较好的去完成我们这个“十三五”的目标了。因此呢，我们可以概括啊，总结成3个一啊，这个也是一个是基本全覆盖的充电网络。其实充电桩大家都清楚啊，其实对于这个它是作为这个停车场里边的一个设施。因此呢，我们现在是依托现有的停车资源，截止到2020年底。其实咱北京市的全市平原这个地区的服务半径已经小于了4.5公里了，就是社会公共充电桩啊， 就是说4.5公里之内肯定能找到充电桩。 对，理论值如果要去掉湖泊呀、景观景点这些这个无法安装充电桩的地方啊，这个我们现在算出是4.5公里以下了。 我看有的景区人 对 停车场 非常多 也有了， 对，非常多。就像您提的，这里边就包括了城市核心区啊、通州副中心、三城一区、延庆冬奥会，啊，这些重点场所，我们的服务半径其实已经达到0.9公里了，啊，这个也是为了咱们北京这个电动汽车的推广应用发挥了重大的、重要的这个引领支撑和保障作用，充电设施这个互联互通方面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在持续的去提升， 相信有很多的这个车主和这个充电桩使用者应该知道，我们北京市有一个市级平台， 嗯， 我们现在叫易充网，啊，我们建立了一个一加 N 的平台体系，这一个平台就指的是易充网，啊 ，N 指是这个各充电桩的这个企业的平台，它是用来支撑，从我们这个角度啊，用来支撑我们对社会公共充电桩的一个数据统计、分析以及监测，为咱们电动汽车的车主呢提供一个找桩、用桩这些这个服务， 嗯， 目前啊，我们这刚才做节目之前啊，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个市级平台，现在我们接入了社会公共充电桩是这个企业是110家，啊，充电场站是2700个，充电桩这个也近将近30000个了， 嗯， 所以这个数量还是不小的， 嗯， 同时呢、 这个、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因为充电桩的数量已经是23万了，刚才说的， 对，总数是23万，然后社会公共充电桩将近30000了， 啊、 嗯。然后同时呢，咱们这个各企业啊，其实因为充电桩的这个行业啊，它是属于这个市场化运作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通过市场化谈判的方式啊，来鼓励这些充电桩企业之间的一个聚合，尤其是可以借助一些大型企业的这个平台来整合其他的充电桩的这个资源，形成一个这个算是虹吸效应吧，啊，虹吸效应，所以呢，再加上这个企业来完成啊，最后这个企业之间平台的一个互联互通，其实也是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互联互通啊。同时大家肯定也比较清楚，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像百度地图啊这些这个已经广泛应用的这种第三方软件，它也都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充电桩的找桩、用桩以及实现启停功能的这个这些功能了。 是，没错。 对，所以它这个也是方便了用户的各种选择。同时呢，这个各领域的充电设施的协同发展方面呢，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规模上，我们从12.5末到13.5末，这个量上已经差不多增长到10倍了。啊，我们拿到一组数啊，这尤其是这个居住区的充电桩增长到13.3倍，这私人充电桩和个人小客车的比例达到了这个60%以上，是远高于现在我们统计固定车位和私家车30%的这个比例。也就是说，咱们固定车位和私家车现在比例才30%，所以说这就说明啊，具有固定车位的用户来购买电动汽车的意愿是大大增强的，也就是有自己的车位，这个买了新能源车啊，这个是肯定是可以安装充电桩的， 嗯 啊，所以我们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社会公共充电桩的充电效率这块，单桩的服务能力呢，我们是较12.5末也提升了将近这个1.2倍以上，然后快充桩的占比呢，从这个2015年的33%提升到65%，这个相当于翻了一倍。再有呢，我们单位内部和专用桩这些领域呢，同样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和这个发展水平的提升。这里呢，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各位车主啊，还有各充电桩的建设运营企业的一个共同努力。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一套完整的这个政策体系。实际上咱们北京市啊，这个我们这几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这里边包括规划、建设、运营、安全等各个方面。这是我们这个政策方面的。 嗯。 再一个呢，是我们形成一个多元多特色的这个企业团队。 嗯。 啊，我们这个企业的产业格局呢，目前已经是这个算是初步形成了。 嗯。 我们从企业的这个规模来看啊，现在有170余家， 嗯， 但是形成了头部企业占据绝大数占这个市场份额的一个局面。 嗯， 我们前5家的充电桩企业实际上已经占了70%的这个数量以上了。 嗯 啊，但是这里边呢，也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这个特色啊。我们这个目前是分成4个这个模式，一个是私桩共享，第二个呢是形成一个全链条的发展模式，这里边就包括这个销售、建设、运营等全覆盖。第三个呢是尝试咱们依托一些用户的流量，在这个 APP 上我们设置一些广告位啊，来额外的收取一些费用。因为充电桩的收益啊，它仅仅是来源于服务费，它的盈利模式相对来说比较单一， 嗯， 所以呢，充电桩这个额外收益还是比较重要的。最后一个呢，就是第四个，这个探索充电桩以及这个增值服务，像这个4S店的这个增值，还有附加保险、租赁啊。主持人，以上是我的这个充电设施行业的“135”的一个发展情况。 哎，刚才呢，这个申远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从这个 整体的政策这个层面上介绍了一下哈，十三五咱们北京的这个充电桩发展的一个情况。十三五的充电桩建设应该说是取得了很不错的这个成果啊，不管是充电车的这个数量还是充电桩的数量都翻了十来倍。那么有很多朋友就说了，新能源汽车呢虽然节能环保性价比高，但是呢刚才也说了，虽然充电桩已经是翻了十多倍，跟上了这个车的速度，但是还是大家是恨不能就觉得就是一辆车有一个桩才更方便，当然这不太可能哈。所以说呢，现在咱们北京市目前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的这个分布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国网北京电力公司的这个许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因为具体是你们在承接这个事情哈。 好的，主持人。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呢，作为国家电网公司服务北京市的一个窗口单位，那么既是首都的电力供应商，同时呢也是全市最大的充电桩运营企业。一直以来呢，我们也是坚持以首善标准，坚决落实国家和北京市的这个相关工作要求。在城管委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呢，全力做好我市的这个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管理的相关工作，也是加快打造了首都智慧充电网络，助力了北京呢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服务首都百姓的这个安全、便捷、绿色的出行。那么十三五时期呢，国网北京电力累计建成了各类充电站1600余座，充电桩呢已经超过了20000个，基本上是形成了这个城际全贯通、城乡全覆盖、服务全天候的一个智慧充电网络。那么服务了城市副中心、核心区、大兴新机场等重点区域，同时呢也是为高速公路服务区、居住区、乡村地区提供了这个充电保障。在专用领域呢，我们也与公交、环卫还有10个郊区的出租车公司进行了合作，也是建成了各类的专用充电站近200座，推动了首都的这个电动汽车的发展。 国网北京电力是充电站建成是1668座，充电桩超过20000个哈。那么说到电动汽车的发展呢，现在咱们的这新能源汽车也是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增多，而且现在应该说对于新能源车的购买是有倾斜的哈。现在在这个号的配置上，也是对它有很大的倾斜。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咱们北京电力公司有哪些具体的措施来为大家想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们提供更多的便利服务呢？ 国网北京电力呢，始终其实是把客户充电体验呢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更好的做好这个充电服务保障，专门成立了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服务公司，也是建立了客户报修、设备运维、技术支持、服务管控全流程的一个闭环管理的一个机制。我们专门组建了300余人的这个专业的运维团队，专业化的提供充电服务保障，同时呢也是近两年在积极推进充电桩的一个智能化的运维，充分发挥了电力公司的这个智慧车联网平台的大数据的优势，开展了数据巡检、故障预警以及相关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手段，提前呢发现故障的这个情况，并且按照相关的流程呢进行一个处置，也是确保设备呢能在实际发生故障之前呢把这个问题解决在这个萌芽阶段。也是同时呢，我们也通过了这种易充电的 APP、 网上国网的 APP、 包括9598热线等多种渠道呢24小时为这个客户提供充电服务的保障。 这些 APP 都是这个网上国网还有易充电等等，这个都是可以找到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充电桩，并且就通过这个来进行， 是的，没错， 充电付费的，这样的是吧？ 是的。 好，7758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们家现在就有一辆，现在充电比以前是方便了一些，但也不十分的方便，有的时候也充不了电，挺着急的。不知道二位是不是也听说过这样的反馈哈。这个鸾飞凤舞就说，我会买的呀，我会买的，因为我们小区就有充电桩，所以非常的方便。如果家里头这边小区有的话，肯定还是 家里边相对便宜一些， 是吧？ 价格会有优势， 这肯定的。因为我们有同事开这个新能源车的，就是算下来每个月的花费，那是比开汽油车的要便宜很多呢，哈， 要节省不少， 节省了不少。本身你买车，这个国家就现在就有补贴，虽然没有以前优惠力度那么大，但是也有，车就便宜，然后用的这个成本又低，多好呀。尤其是那些如果开的，就是说开的比较勤的，开的多的，就更显得好了哈。 燕林说想买呀，但是没有指标啊。他说我在观望当中，充电时间长、电池续航能力这些都是个问题。这个一会儿二位也会跟我们来说到哈。其实现在科技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些也已经有了很多的这个解决的方案。5434JP 说，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是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续航能力、充电方便与燃油车的性价比，如果能得到妥善解决的话，销售的市场前景就会前途无量了。那么草球也争春也说，他说我也是观望，等配套服务设施齐全了，技术更成熟一些，我再买吧。狮子座的斌说，我已经把我的油车的指标改成新能源的指标了，就是摇号的是吧？这样子能够可能是就是还因为是排队嘛，你至少是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买上哈。充电桩的这个发展其实也是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哈。那我们现在看到呢，无论是从线上还是到线下，都为大家提供了很多这种保障。那么朋友们还是对于此呢有一些应该说是疑惑吧。网友 Vivian 说，以前最怕新能源汽车充电贵、充电慢、成本高又影响出行，但是充电桩贵，对于这个充电桩到底是怎么个装法，到底是要花多少钱，充电要花多少钱等等，这些如果没有买的朋友可能还真是不一定知道。二位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些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徐浩，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私人充电桩的这个情况吧。国网北京电力公司呢，其实是一直坚持践行国家电网公司以客户为中心的这么一个核心价值观，也是在市城管委的指导下呢，全力服务我们首都的电动车主的一个绿色出行。那么在私人充电桩呢，我们按照这个国家的相关的规定，提供优惠的电价政策，执行居民自用充电设施的一个优惠电价。那么这个电价呢，其实针对刚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电价贵呢，我觉得应该是不存在了，因为这个电 是个什么价格呀？ 这个电价呢是一个0.4733元每千瓦时的一个单一的电价，而且呢和咱们的居民用电相比呢，它还没有这个阶梯电价，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个电价。 我正想说呢，就跟居民用电第一阶梯的这个价格差不多哈， 比那个价格还要再 便宜 一 分钱， 一分钱 是吧？ 对，是的。 啊，您继续。 对，所以说它的其实从节约车主的出行成本上来说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呢，广北京电力也是深化了私人充电桩的一个3.0服务，尽量的去节约车主安装充电桩的一个费用。到目前呢，我们累计已经为90000个这个电动汽车的车主提供了这种便捷高效的用电服务。 什么叫3.0服务啊？ 3.0服务呢，就是零上门、零审批和零投资。那么对于私人充电桩的包装和安装来说呢，我们电力公司呢也是承担了表记及以上的这种施工以及费用的承担。对，所以说其实对于私人充电桩的这个车主其实是对他的安装成本是有一个极大的降低的。 那私人充电桩现在装一个成本大约是多少呢？ 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差不多是3000块钱左右。但是这个价格呢也是根据用户安装位置不同而有所不同的。所以说它是一个上下浮动的一个情况。 明白了。 从公共充电桩方面呢，刚才我也介绍了这个北京市呢目前公共充电网络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的了。那我们在公共充电桩的这个费用的执行上呢，是分了3个部分。其实一个是充电的电价，另外呢是充电的一个服务费。同时呢，可能很多车主会忽略一个，就是充电的时候的停车费。 对 的，我们 真是 是的， 停车费占一半。 对，停车费用其实现在来说，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还是比较高的。对， 尤其是在市中心的，咱说地下是6块钱一个小时，但是如果是在中心城区的很多地方都不止这个价钱。 是的，对，价格会更高一些。 是。 那么其实对于充电的这个电费和服务费来说呢，我们以及所有的其他的北京市的充电运营商，其实都是执行着国家以及北京市的相关的相关的这个标准的。也我觉得是相比燃油车的使用上来说，这个充电的费用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我没有开这种新能源车，我不太知道，就一辆车如果就是要充满电的话，光是这个电钱的话应该是多少呢？就是 一辆普通的车，我当然知道这个车它这个电池的容量不一样哈，车的这个马力不一样，它这个不太一样。 是的， 您给取个中位数呢？ 我们其实可以这么讲，就是以现在这种日常家用的这个电动乘用车来说，电动乘用车呢，一般它的这个百公里的耗电量大概在15度电左右。 嗯， 那么其实15度电换算成我们现在市面上最相对来说价格比较高的充电费用呢，按照2块钱一度电，其实那么其实百公里也只有30块钱。 您不是说才不到5毛钱一度吗？ 但是那个是家里边用电 哦，家里 我们按照费用相对高一些的这个公共充电桩的电价来这个费用来算呢，其实它也只有30块钱的这个百公里的一个使用费用，相对于燃油上来说呢，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是燃油车的话，百公里怎么也得8到10个油，应该是吧？ 对，是的， 10个油左右吧。 对，差不多。 现在油的话也得7块钱左右一升。 是。 那也就是它是70块钱。 对，所以我们的充电价格对能便宜一半多。 啊，这个还真是。 这里边是就包括了风谷平的电价以及它这个服务费这两项。 嗯，如果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如果自己家里头那边就有地儿能充的话，费用相对会更低了哈。 是的，是的。 哦，那么咱们在这个充电技术上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有什么改进呢？因为也有朋友说到，你要充得慢的话，就也很烦躁会啊。 这个技术方面啊，实际上是还是体现在快充桩上，慢充桩在技术上不会有太多的突破，因为它就是7000瓦的一个慢充桩，实际上就是场景就是在家里面。 慢充就得是充一夜是吧？ 对，就是最起码得6-7个小时以上啊，这种，所以它没有什么效率可言啊。但是咱家里边安装这个是最合适的。 对， 这其实，在关键技术方面呢，大功率充电站实际上是趋于这个普遍化的。 现在是在那种就是什么公共的设施，很多都是快充的。 对，所以就是基本都是在这个公共场所。 嗯， 它的这个大功率现在基本都是，我们了解是60到120千瓦啊，尤其是电力公司的这个快充桩会更多。 嗯， 根据我们的统计呢，截止到13/5末，我们的120千瓦以上的这个充电桩的同比增长是50%，它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也就是说，市场有需求，它就去建设啊，因为你这停车费 能有多快？您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充多长时间，能开多长时间？ 是这样，这个我们现在能掌握到的最大的功率的单枪充电桩能达到240千瓦左右。所以说我们换算了一下，可以说是充电5分钟行驶100公里这么一个概念。 哇，充电5分钟、 当然这个当然我说的这是一个极值，因为这里边就有听众会问了，说为什么我自己的车是吧，我充电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主要还是根据咱们这个电动汽车本身啊，能否承受这个这么高的一个功率，是很多主机厂啊，它出于这个安全考虑，它会限制你这个最大的接受功率的限制的。所以呢，我们也相信这个电动汽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咱们车辆的这个充电功率的峰值也是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呢，这个后续我们也会跟各相关委办局啊，在配合下呢，我们在分布式的这个储能一体化这个充电桩建设，还有这个研发上都有很大的这个投入。 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在一个公共场所看到的快充桩，一般是充多长时间呢？ 这个一般车辆，当然不会，肯定不会从零充到100%啊，基本半个小时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了。 所以说主要是逛个商场，简单的逛个商场，吃个饭或者看个演出，就充一下，快充一下就足够了，是吧？ 对对对。 哦， 除了这个大功率方面的技术呢，包括现在的这个照明监控一体的这个充电桩，还有移动充电车、充电机器人、柔性充电，就等等的技术啊，也都在不断的出现。 照明，视频照明一体，那就是路灯桩也能充电，是这意思吗？ 它实际上这里边照明是有您那个概念，但是我们现在指的就是监控和这个有的停车场它没有这种照明设施，它这个充电桩就集成了它这个照明的功能。 明白了。 但是路灯这块呢，可能还目前来说技术还突破不了，因为它是慢充，因为咱们的路灯啊是交流的。 哦。 它不符合这个快充桩啊，它的接入的电压和电流。 明白了。 到时候这个

京津冀之声。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朋友会选择购买新能源汽车。那么有一些朋友呢，在选择新能源汽车的时候会有一些疑虑，比如说公共的充电桩是否够用啊，充电桩的安全性怎么样啊，个人该怎么来办理充电桩，收费的标准是什么，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今天我们来带您了解充电桩的那些事儿。为您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加油气电站综合管理处申远，还有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营销部的许浩。呼哈哈说，我买了奇瑞小蚂蚁代步车，足够用了，有一个小地儿就够地方停车了，这就很方便哈。 是的， 而且车小呢，它这个用电就更省了，其实这成本就会更低哈。 对，相对来说是 是。然后这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鸾飞凤舞说想问一下嘉宾哈，第一就是家里的220伏的电可以给电动汽车充电吗？第二，每次要充多长时间？第三，怎么充电对电池有保护作用？你看大家都很实际的问题哈，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好的，首先呢，来回答这个听众的问题呢，就是220伏的家用的插座呢，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给电动汽车进行充电的，但是我们并不建议这么去操作，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家用，即便是那种便携式极插式的充电桩呢，它也是3000瓦以上。3000瓦是什么概念？就是家里边有2台大功率的空调。那么如果咱们设想一下，这个这么多的空调同时运行，其实对家里的这个用电也是会产生一定影响的。那么它如果是选用这个220伏的这个插座进行充电呢，其实在安全上是没有办法去保证，同时也会影响它正常家里的其他的用电设备的一个用电。所以我们是不建议这么去操作的。 而且也贵啊，家里有阶梯电价呀， 是 吧？你充着充着就上2档3档了。 一个车现在续航里程都强， 对， 都差不多40-50度了。 对，至少要50度了。 50度。 对。 所以说还是，就是不要自己在家里头这拉叫飞线啊，这也是不安全的。其实咱们还是要去， 我们是不提倡这种行为的， 去这个充电桩来充电。 对， 是 的， 还是安装正规的充电桩来进行充电。 那么刚才呢，这个给我们说到了在充电技术上的这个改进，深远跟我们说到有一个叫这个柔性充电哈，还有一个叫什么有序充电是吧？ 是的 啊，有序充电是怎么回事呢？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吧。这个有序充电呢，其实是一个车网互动的一个技术。那么我们在近两年呢，也是在市管委的这个指导下，广北京电力呢做了相关的这个技术方面的研究以及试点的工作。其实目标呢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控制的策略、一些手段、技术方面的一些这个辅助服务吧，然后来这个辅助用户呢可以更好的进行充电。那么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技术，就是用户的充电桩呢可能它需要具备一定的控制能力，远程的控制能力。那么这个充电桩在连接到我们现在开发的这个系统的时候呢，那么是有一个双向交互的过程。那么用户在启动充电的时候呢，它会将用户的这个充电的需求告知我们的系统侧。系统侧呢会结合用户的充电需求以及这个区域其他用户的一个充电情况，这个科学合理的给他分配一个他适合充电的时间以及适合充电的功率。那么这样， 就是说它是 它的这个智能化在于你去充电的时候，这个智能桩会识别，就是你这个车要充多长时间，还有你周围这些车他们正在充多长时间。 目前呢还需要用户去给我们提供一些相关的信息，就是他在启动充电的时候需要填写一些车辆的基本信息啊。但是未来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技术标准的不断的完善，也实现了也可以实现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去获取，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用户真正的一个无感充电。 那就是说到充到点了之后它自己会停下来，充满之后是这意思吗？ 是的，现在其实它是可以智能的控制的，因为可能很多的用户在停车的时间会比较长。 对， 但是呢它充电的时间，真正有效的充电时间并没有那么的长，所以我们会把它的充电时间拉长。 哦， 对， 就是你这个停车的这个时间就不要一下子完全充满了。 对，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其实最主要的是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因为我们在公共充，特别是在公共充电桩充电的时候，刚才声源也提到了是有这个阶梯，是有这个风谷电价的。 是，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技术呢，尽量的将用户的充电放在这种平和谷的时段，这样的话它的电价呢 就便宜了。 对，就会便宜，所以会减少， 替大家省钱。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那现在是这个是在正在建是吧？ 目前呢我们已经开发了相应的系统设备，同时呢我们也在就是一些小区还有一些公共的场所呢进行了一个试点的建设。目前看起来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那当然了，这个很受欢迎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还有很多朋友其实听说今天要讲这个充电桩，他们也会问我一些问题哈。因为大家选择新能源汽车呢，就是觉得新能源汽车整个汽车它是性价比高。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充电桩和换电站的这个普及啊，充电的这个 APP 也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同的 APP 提供的服务会不太一样是吧？ 是的， 是的。 那么这个不同的 APP 都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就是目前呢我们其实已经实现了全线上的服务，其实其他的各大运营商呢也都在全力的做好这个线上服务的工作。以我们国网北京电力为例呢，从您日常的这种充电桩的报装到使用，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国家电网相关的一些 APP 手机 APP 呢进行操作的。比如我们的网上国网 APP 呢就可以为您提供充电桩的用电报装、进度查询、缴费以及报修等相关的服务。那么像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个充电专用的易充电的 APP， 那么其实是可以实现您的轻松的找桩充电、定位导航。我们同时呢也可以为在充电时呢给您提供最佳的这个充电策略，刚才也提到了节约您的费用。同时呢像易充电 APP 还有一个非常这个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就是您可能并不了解自己的车，然后需要走到哪个地方，然后大概需要耗电是多少，需不需要充电。那么我们就是适时的推出了一个出行规划的一个功能。您只要输入您的这个目的地车辆的一个现实的电量啊，以及它的这种电池的情况，那我们就可以给您规划出来您的车在这个旅途过程中是否需要补电。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您的这个路线行程周边给您把推荐的充电站都列出来，就是直接把这个充电的这个需求呢嵌入在导航里边。 这个很好啊，叫 对对对， 就叫易充电哈。 对，易充电，数 国家电网的这个 APP， ABCDE 的 E 啊，易充电哈。 是的。 但是现在就是还有很多朋友开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现在不同的这个App 之间是不太兼容的哈，就是不同的厂家之间，不同的充电桩，大家是有各自的 App 是吧？ 刚才在介绍的时候已经说了，我们这个充电行业实际上是市场化，所以说他们的各自为战，平台数据都是自己的。因此呢，刚才也介绍了，现在的第三方的软件啊，是整合这些这个充电桩企业的一个平台。你像刚才说的微信啊、支付宝，百度，其实都有， 他们在整合， 对，他们只有通过这个市场化 是 来进行这个整合，才能实现最终的所谓的互联互通。 是 我们现在市级平台只是一个数据的这个数据库，可能说有一部分或者一部分以上是实现不了启停的，只能实现用桩和找桩，但是呢，你不能说最后的结算它得跳到 自己的就是充电桩企业自己的这个平台去结算， 你得上人那儿结算去， 哎，对对对，还是有一些这个困难的 啊。那么还有一个，就刚才说过有一个最佳充电策略，现在在这个易充电上可以就是给你做一个这种规划哈。那它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节省的呢？ 其实这个最佳的充电策略呢，就是将用户的在满足用户充电需求的前提下呢，尽量将它的充电的这个需求都转移到用电低谷或者是用电平段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充电。那么利用这个电价的差异呢，来为用户呢起到一个节约充电费用的一个效果。 嗯， 是的。 个人如果想办理私人的充电桩的话，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呢？因为刚才节目当中您也说到，其实也推出了一系列这个便利的措施哈。 是的，是的，没错。其实个人办理私人充电桩呢，最简单的就是通过线上的方式就可以进行办理。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网上国网 APP 呢，可以帮助用户实现这个用私人充电桩的用电报桩。同时其实网上国网的这个 APP 呢，目前也整合了我们的易充电 APP 的相关的功能，也可以实现找桩充电。事实呢，它还会推出一些这种优惠的活动，其实也是很方便的。 就是上这个易充电还有网上国网是吧？ 是的，是的，它有相关的界面，然后这个界面里边会告知用户需要提供的材料，还有这个一系列的流程。同时在申请报桩之后呢，它还会显示你的报桩的进度啊，让用户实现一个互动。 其实关于这个充电桩啊，就是桩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很关注，就是安全问题。尤其是现在前一段时间也说这个那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嘛，也是要集中到这种一起来哈。像这种充电的，它都会有就是在有用电安全方面的问题。那咱们北京电力怎么来保障这种充电的安全性呢？ 是的，安全一直是我们服务充电的一个重中之重。我们也是积极配合管委在这个充电站安全质量监控的监督的一个相关的检查工作。2021年呢，我们专门组织了30名专业的技术人员，开展了大概1200余次充电桩的现场检测，重点检查了充电桩的这个安全性、通信的一致性以及互操作性，也是及时发现并整改了潜在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加速性缺陷，一共有10项，切实的提高了用户的充电安全稳定性。同时呢，我们也组织了我们16个区县的这个运维分部，专门进行了这种应急的演练，那么来应对像您刚才提到，比如像火灾啊这些突发情况，也是开展了这个3期的安全技术的一个全员的培训，全面提升了工作人员的这种安全生产的意识。 其实就像刚才朋友们问的，自己家里头拿那个大功率空调插座拉一条线，这种是不可取的，这真的是不安全。 确实是不安全。 没错。那么刚才呢，二位也跟我们介绍到了，现在咱们对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充电桩哈，是有很多的这种措施，来这个大力的推进，并且保障它的这个安全的。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下一步啊，北京电力还有哪些工作会做，让我们这个大家开新能源车开得更安心一些哈。 好的，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其实下一步呢，北京电力将多措并举呢，也高质量推动充电网络一个规划建设。其实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围绕着首先网络的规划建设，第二呢就是线上化的这个服务水平提升，第三呢就是一些新技术的应用。那么重点说一下网络规划建设吧。我们将在这个市管委的这个支持和指导下吧，进一步完善和升级首都这个充电网络。那么也是全面提升高速公路的一个充电服务能力，同时呢，加快目前这个大家关注的焦点，也是居民区周边这个充电设施的建设，以及这个乡村地区的一个充电网络的规划布局。 可不嘛，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的， 因为他们那边本身就是分布的密度没有那么大哈。 对，其实像现在我们广北京电力在乡村的布局呢，已经基本成型了，在这个北京市的180个街道以及街道乡镇已经完成了这个充电桩的布点。 那么我们将依托这些布点呢，来进行一个辐射性的一个规划，进一步呢去完善乡村的充电网络， 嗯， 也是服务了这个乡村振兴， 嗯， 对， 这个总体的规划有了，下一步具体怎么来开展这个工作呢？ 也就是说啊，刚才讲了，从现在量上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满足咱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使用需求，但是随着咱们北京市电动化的进程加快啊，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加快，所以现在呢，这个各类新能源数量呢也不断增多啊，我们作为这个充电基础设施呢，我们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的提质增效，来向高质量方向去发展。我们考虑了以下几个四个方面啊，四化，一个是效率化。效率化如何实现效率化呢？我们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服务能力的提升，还一个是充电利用率的提升。我们统计啊，2020年全市的平均利用率是 3.6%， 可能大家都说这就比较低哈，这个还是啊，因为咱们北京市电动汽车的一个总体的发展规模在大环境啊比较小，所以还有一个是用户啊以这个自用为主，公共补电为辅的这么一个充电行为，来导致了我们现在公共充电桩是刚性的充电需求是不大的。 嗯。 如果想把这个利用率来提升起来呢，我们认为啊，还是需要积极的去推动这些物流车啊、出租车、环卫车这些专用车辆，还有这个私家车再进一步的电动化。 嗯。 这样的话是扩大电动汽车的保有量，它的充电量才会逐步的去提升，这是一个。同时呢，我们会对单位内部还有私人充电桩来引导他们进行这个对外开放，以及私装的一个共享，来提高它停车啊和这个设施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资源利用效率。 嗯， 这是第二呢，是便利化。便利化这块呢，我们重点刚才雪浩提到了，我们要解决咱们公共充电桩这个发展不均匀的问题。 嗯， 也就是说在发展初期啊，不可否认是这个确实存在跑马圈地和见缝插针的这些站位现象，而且出现了这个郊区景点啊、乡村地区这些空白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弥补的啊。 对，没错，要不然的话，有些朋友就去郊区玩就不敢开新能源车去，就怕去了回不来。 对对对，所以下一步呢，这些地方啊，利用率可能会低，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去再建设，发挥它一个持枪站岗的一个作用， 是 来为大家保驾护航。 嗯，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这个标准化。标准化，大家现在只要是用新能源车的，在使用公共充电桩和私家充电桩的时候啊，基本不会出现这个不匹配的现象、不兼容的现象，因为这个就得益于我们2017年啊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新国标升级改造，在那个之后呢，我们再次建设的充电桩都已经是符合新国标了啊，老的充电桩已经改造完了，所以这样就彻底了消除了它的这个兼容不兼容的问题。 嗯， 再一个就是服务标准化啊，后期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政策的刺激来提高咱们企业的一些服务标准，来建设一系列的这个标准示范站和示范区，这么一个动作。最后一个是数字化啊，刚才我们提到社会公用 数字智能化， 对， 是吧，这 数字化， 对， 因为我们现在掌握的社会公用单位内部的充电桩的数据的收集啊和应用做得比较好，私人自用和一些专用的还是需要进一步加强，所以下一步我们可能还会围绕着我们的市级平台以及企业的自身平台吧，开展一些这个车桩位的一体化的一些协同发展的一些工作啊，这是我们后续的“十四五”期间的一个工作 规划有了。接下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下一步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这个工作呢？ 行，这个也就是今年啊，今年和这个明年这两年，我们主要还是围绕现在比较热的新基建和新能源汽车推广的这个两个中心的这个任务啊，我们具体开展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个是抓好两项基础性工作，刚才许浩介绍了，我们委托第三方的专业检测机构对咱们北京市的啊所有的这个充电场站进行这个安全检查，同时在重大活动还有汛期会检查一些这个重点检查，所以对于存在严重隐患的场站呢，我们是立即断电整改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本市的充电设施的这个运行的安全是稳定的，所以也请大家啊按照正常的这个操作流程放心使用就可以了。啊，第二呢，就是我们也发布了一系列的安全文件啊，在这文件的基础上呢，后续我们会出台一个应急预案啊，这个也是从我们的这个建立完善这个安全管理体系这方面去做的工作啊。 我们还会再推动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落实。在落实好这个咱们北京市停车管理条例，还有充电站运营管理规范以及停车场库的这个运营规范的同时呢，我们下一步也会将会配合咱们公安交管去施划一些电动汽车的专用泊位啊，同时呢配合咱们公安交管部门来细化占用这些专用泊位的这个情况的一个执法标准， 嗯， 来逐步解决咱们现在很多新能源汽车车主关注的这个由非充电车位占位的一个问题。 对，我们在这微信平台上8216YG 就说了，他说我暂时不想买，就是因为有的充电桩建好了也用不上，很多油车占了车位就管理跟不上。 这个我们开始已经有动作了啊。 嗯。 然后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些标准呢，实际上我还要这个跟各位听众啊， 嗯， 提示一下， 嗯，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油车占位啊，现在有一些停车场和企业已经开始收取差异化的这个收费了，请大家要注意一下。 哦， 啊，同时呢从我们城管执法的这个角度呢，我们现在从7月中旬开展了一个月的一个执法行动。 嗯， 如果说大家看到了专用充电的这个几个字眼啊，请勿停止这个停放。 如果还停的话，那这个就是要多交费用了哈。 对，提交相关费用了。 嗯， 所以这个营造良好的停车秩序，需要我们这个大家来共同实现啊。 嗯，好，那么相信通过二位嘉宾今天的介绍呢，大家对于咱们北京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呢，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这个了解哈。新能源汽车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方式之一，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在保障充电桩换电站数量的同时，也确保充电桩的安全性，在保证公共充电桩使用的同时，也为这个私人充电桩提供了很多的这个便利性的服务。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使用新能源汽车呢，它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各项配套措施呢，它也是有一个这个跟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我们也希望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新能源车的这个使用能够越来越方便，我们这个环境也会越来越好的。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一个家，婆婆爷爷姐妹亲戚和爸妈，像国家，有参天大树，也有青草鲜花。不管你从大到小，或从小到大，都各有各的酸甜苦咸辣。爱的家，欢声笑语，从不为风吹雨打。爱的国，天寒地冻，大浪淘沙也不怕。不管你是大是小，或是小是大，都愿高树挺拔，山河融洽。小梦想， 星星我 大梦想， 像太阳 都在我们的心里闪闪亮。你有梦， 我有梦， 红黄蓝各种各样，但他们的温暖却都一样。 爱是他一生不变的牵挂，爱是他温柔和无的笑颊，一点点一点点一点滴一点点，困难经过变成脸上甜蜜的笑容。 兄弟邻居和娃娃，像国家，有参天大树，也有青草鲜花。不管你从大到小，或从小到大，都各有各的苦衷和牵挂。 爱的家，欢声笑语，从不为风吹雨打。爱的国，天寒地冻，大浪淘沙也不怕。不管你是大是小，是小是大，都愿高树挺拔，山河融洽。 小梦想， 星星我 大梦想， 像太阳， 梦和梦没有最小和最大。你有梦， 我有梦， 梦是路途的梨花，有梦的人是生活的作家。小梦想， 星星我 梦想。